地。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消防处招聘救护主任，规划处招聘测量主任负责规划，房屋处招聘屋宇装备工程师，技术主任负责建筑设计，海事处招聘验船主任，分别是轮机及船舶、航海和船舶。社会福利处招聘社会保障助理。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发展局招聘助理文物主任，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资料统筹主任，臨時場地助理員是全職的，以及季節性救生員。差享物業估價處招聘合約高級行政助理。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招聘經理，負責建築、印刷、出版及推廣。渠務處招聘技術經理，負責機電。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招聘合約經理。教育局招聘首席课程主任，负责幼稚园及小学；一级项目主任负责学生适应化学习、数学评估及支援数学；言语治疗顾问；兼职高级项目发展统筹主任，负责学校领导及专业发展；教学助理、文员和电脑技术员。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哇，几多岁呀？十九岁啫，已经做人三少奶喎。 系咯，成日都讲佢唔系花旦嚟，等想做一线花旦啊，等到天光啦。 佢系入行47年不变的妈妈吴婉仪。 可能嗰阵时后生唔识佢咁多为人着想啊，吓而家一路即系做咗妈咪啦，样样咧就觉得大家系行个中线啊，或者点样样，因为好时好多嘢系可以行得好啲嘅。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内容涵盖多个重要领域，当中包括 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 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 生物、太空、深海、极地等各种安全。 了解国家安全对国家、特区以至每一位市民都非常重要。 我是余华， 我是周世杰， 我是黄仰芳， 我是邓志杰。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欢迎大家回到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今天是4月最后一日，4月30号。直播室里面就有小弟梁敬国， 咁仲有我哋啲拍档比较长年拍档啦，阿黄仲远。 Hello， 仲有仲有咧，我哋有一个拍档咧，就喺另一个别院嗰度啊，阿周子欣老师。 喂，大家好。 咁今晚我哋嘉宾咧，咁我哋再介绍一次咧，就系江日雄先生。咁就系如果大家有几个礼拜前听过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嘅题目咧，关于讲电动车咧，咁你就知道都记得阿 James 就系我的朋友啦。 Hello， 大家好。 喺车方面咧，佢相当有经验嘅。咁今晚嘅题目系咩咧？今晚嘅题目咧就叫讲多两句电动车。咁点解咧？事完我哋上次就讲两句电动车，唔敢讲多啦。咁但系讲完之后咧，我有啲朋友就咦，好似都未讲晒，好多嘢都仲争咁啲。咁我就同阿 James 再倾倾啦，睇下佢得唔得闲啊，上嚟上多次啦。咁佢啊，好好啊，帮我手啊，肯上多嚟同我哋讲多次啦。咁其实今晚咧，我哋再收窄少少范啦。上次我哋讲就关于三电系统啦，电机、电控、电池啦。咁啊，原来我上一次节目先知，原来啲美少女好中意人哋揸电动车嘅，咁我就警告啲美少女电动车嘅丑恶嘅一面啦。咁丑恶关丑恶呢个世界嘅事物咧，通常都有美好嘅一面嘅。 冇错冇错。 咁美好嘅一面咁就够型啦吓，就所谓表面睇系环保啦吓，暂时嚟讲 环保战士啊，直 接冇错啦。咁但系今次我想讲咧就系话嗱，上次我哋其实冇讲到一啲比较相对地再深入啲，同埋系电动车一个比较重要嘅环节，亦都可以讲暂时嚟讲有少少樽颈位置，就关于充电嘅问题啦。 嗯，冇错冇错。 吓，咁呢个问题我想交俾阿 James。喂，充电而家嗱，政府个新嗰、那个我成日都唔记得咗个好鬼长嗰、那个。諮詢文件咧，點樣推廣電動車嗰個咧？ 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啊，咁入邊其實佢一個重點項目都關於充電嘅。 有呢、這個一定係重點添，因為大家知道啦，電動車咧喺香港咧就如果係開始進入香港，啱啱差不多十年啦，2011年到而家，咁啊開始先頭嗰四五年咧，其實進展係好慢嘅。我記得隱約記得去到第2015、2016嘅時候咧，都係講緊得兩三千架電動車咁樣， 好貴啦嗰陣時。 嗰陣時都貴啦，咁續航力亦都係比較低啦，即係百零二百公里咁樣啦。咁啊，歐洲車又嚟啦，日本車又嚟，咁直至咧即係美國某牌子一嚟咗之後咧，因為佢續航力係相當大啦，即係比之前嗰兩個牌子，咁變咗咧就開始受歡迎。 嗯， 咁然之後，當時咧就運輸署咧有個稅務優惠咧，係好犀利嘅， 係減咗成半咁滯。 啊，唔係啊，減曬， 減曬， 係零 即係免税， 免税冇錯啦。咁、大家知道，如果係私家車嘅話，講緊閒閒地都幾十%税噶嘛， 係啊。 咁咧，佢當時即係運輸署就好優惠啦，希望推動電動車，所以一減到零啊，直情係唔使税。咁所以咧，一下子咧，2016年至2019年咧就賣到砰砰聲嘅，突然之間咧，由嗰幾年裏面咧，由兩三千架咧，增加到12000多、10000，即係增加成萬車啊！大大話話嗰三四年時間，咁所以咧，好啦，車賣咗，但係充電裝就突顯咗呢個充電裝不足嘅呢個問題出嚟啦，咁樣啦。 咁而家佢新嗰、那個政策嗰度咧。佢好似如果冇記錯，好似提到就話嗱，一嚟有津貼啦，俾啲私家車主嚟到去裝個充電裝啦。咁但係上次我哋都提過，就你有錢裝咧，一般嘅私人屋苑因為嗰個保險啊同埋個責任問題，都未必俾你裝。 其實真係困難重重啦，因為就算嗱呢個補貼啱啱開始冇耐啊，即係今年嘅事啫，都係咁，但係。其實幾年前即係某即係嗰個美國牌子嚟咗之後咧，其實好多人啲屋企想裝充電裝，但係都係主要都係好多因素啦。譬如你要裝嘅時候，技術上要經政府各不同嘅部門啦，包括地政啦，包括電燈公司啦。然之後最大嘅阻力通常都係來自嗰個業主委員會啦。咁變咗咧就即係其實成功裝到嘅數量咧，就比申請嘅數量咧，我諗都唔知道有冇兩成。 哇！ 啊，系好低嘅嗰阵时吓， 咁呢個情況到而家都其實唔係改善得好多嘅啫喎。雖然政府大力去即係20亿啦，去幫助嗰啲有想去裝個自己充電設施嗰啲朋友或者車主啦，咁但係問題佢都係申請唔到噶嘛，申請唔到嘅話，你都係用唔到啲錢。 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因為如果電動車要普及化，我覺得淨係喺個屋苑裏邊裝一個充電嘅設施咧，其實呢個係一定唔夠喎。一定是需要有一些公共設施，或者幾乎在街邊的一些設施，不是在屋苑的，即例如可能是充電站啊， 沒錯， 或者充電的地方啊，這個才能夠做到咯。同埋，但是又有一個情況啦，即要將傳統的加油站轉到充電站，再加上那個充電是不是充很多類型的電，再加上又會不會充埋輕，即係呢啲個情況咧，都會令到個即係充電站嗰個嘅設施咧係會複雜咗。 會啊！ 跟住我諗佢如果要真係喺未來嗰十零二十年慢慢去取代嘅燃油車嘅話、柴油車嘅話咧，咁其實佢都差唔多要試行。呢啲咁样嘅充电设备， 都唔系喎。James 上次有条桥你同我讲过噶，点样可以喺啊呢个社区里边增加充电设施？ 嗱，或者我讲一讲啦，即系现实啲啦。头先你讲得好啱嘅，因为提出就系话，政府好想我哋私人嘅充电，私人屋苑嘅自己嘅停车场充电，但系几个条件，首先第一。你要有擁有個車位，即係你有錢買個車位先啦，要係嘛？ 有錢都冇得買有 陣時，有錢都冇得買，冇錯啦。咁然之後，你要擁有個車位啦，首先已經有一個難處啊。第二，當然頭先講過啦，業主委員會又要批啦，各樣嘢啦。好啦，樣樣搞通曬，你真係裝到充電機度啦，政府資助就咗你30000蚊啦，你裝到啦。但係唔好忘記，嗰、那個充電嗰、那個位係你自己嘅車泊得嘅啫。第二架車泊唔到埋噶嘛，就算你揸咗車翻工嗰位都唔會有第二支車泊埋啊嘛。咁即係話裝咗個充電機，其實就係 serve 緊你自己一架車。然之後，如果你架車日日都要充嘅，咁你都可以叫日日充翻兩三個鐘啦，係咪？都用個機兩三個鐘啦。但係而家啲車嘅續航係越嚟越長噶噃。講緊閒閒地二三百、三四百 得啦， 四五百 啦而家。 咁如果我哋計數，因為平均啦，唔好講特別誇張多或者誇張少啦。平均一日50公里啫嘛，香港私家車，咁你即係話一個禮拜行足7天，你都係講300多公里啫嘛。有三四百續航力嘅電動車，其實一個禮拜充一次嘅啫喎。 係， 當然你日日都可以差個集數插下佢嘅，但係如果真係實際要充，由最低充到最頂，你每個禮拜充一次得噶咯喎。 仲要如果係電池改善到，佢仲要充得好快嘅時候咧，嗰個私人屋苑自己裝一個嘅充電嘅器。 係啦。 即係嘅儀器嘅需要啊，更加會 更加會細，冇錯啦。而家啲電池一般嚟講都係充兩三個鐘充滿㗎啦，已經。咁即係話成個禮拜7日裏邊，其實用緊兩三個鐘嘅啫，個副機。其他時間就嘥嘅。 咁你都未講條橋出嚟喎，你同我講。 我嗱辦法有我自己嘅，即係咁諗啦，有幾個嘅。第一個政府都準備去做嘅，就係將政府啲停車場啊，將佢大量裝充電設施，因為政府停車場有公眾停車場咯。公眾停車場，你架車充完兩個鐘頭走咗之後，我第二架車埋開再充，咁我充電機咪充分利用啦。一日充5-6架車唔難嘅噃，係咪？咁呢個第一啦。咁但係政府停車場都係買少見少啊。 係啊，拆咗 啊。賣底嗰個可以試下先啊，我唔知會唔會 就拆咯。 我就係話拆完之後佢整翻。 冇錯。咁但係咧，有個大膽嘅諗法啦，就係。因為嗱，香港即係如果環保局阿局長佢講嗰啲數字，希望2025年去到幾多萬架電動車，去到2035年全部所有新車都係電動車嘅話咧，講緊到時已經閒閒地10-20萬、20-30萬嘅電動車㗎啦，已經。咁你如果而家咁嘅充電設施嘅增長速度咧，係遠遠追唔到嗰個電動車嘅增長嘅。咁我有個大膽嘅提議啊！譬如我哋可以即係天方夜談啊，當下我哋可以起一啲充電大廈，其實成座停車場嚟嘅，就好似臨時街，好似你話齋油麻地咁樣，成座停車場，但係全部都有充電設施嘅。當然啦，條電纜好大條啦，電燈公司去供應，但係佢一次搞掂喎，就係拉條大電纜去你個停車場。 非常樂意做俾佢哋。 好啦，佢非常樂意做嘅，冇錯，賣電啊嘛，走去。好啦，咁咧。一座停車場，大家大話簡單咁計數啊！ 譬如你而家一層可以有80個車位，一般都有噶啦。12層960個車位，然之後咧，每一個車位唔好當佢24小時用盡啦，兩三個小時充一架，我當佢一日充五架啦。用 Apps 去訂時間啫嘛，訂位啫嘛，係咪？你咪可以俾你嗰個時候訂咗，你咪嗰時候充咯。咁即係話咧，而再乘七天，即係我當你架車每個禮拜充一次嘅啫，就已經夠啦。其實一座咁嘢咧，已經可以招呼到33000幾架車。如果我喺香港島起一座，喺九龍東一座，九龍西一座，新界東一座，新界西一座，夾夾埋埋五座嘢嘅話咧，其實可以 handle 到成170000嘅電動車。 咦，阿周 Sir 好似有啲嘢想講喎，點啊？你係咪啲咩新橋啊？ 我諗對於香港咧呢啲叫比較發達嘅地區咧，我估個問題未必好大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咧，其實成個電動車嘅概念，其中一個好重要就係希望全球嗰、這個廢氣嘅排放都受到即係改善啊嘛。咁但係我哋明顯知道咧，譬如南半球咧，其實基本上普通供電啊，即係發電其實都未必好掂啊。 冇錯。 咁我哋好明顯就見到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我哋估計係啲發達嘅地區咧，就一個出現咗一個，當然係可能先行啦。呢、這個當然我哋都明啦。而事實上咧，成個電動車嘅政策咧，好明顯係一個政策事嚟嘅。咁我哋唔好講到即係我又唔想用官商合謀呢啲咁嘅字啦。但係其實一定係要有一個咁樣嘅模式咧，先至可以推進到嘅。咁所以我哋都有個隱憂就係咧，其實係咪呢個咁樣嘅？電動車呢個目標呢，其實是不是只是可以在一些發達地區先行先的呢？有沒有辦法可以令到譬如剛才我說南半球或者一些比較真的相對沒有那麼基建那麼好的地區，是不是都要令到那些商家都要做埋呢個部分？如果唔係咧，就大佬一邊咧就繼續係賣緊啲汽油車，一邊就做電動，咁其實解決唔到個問題㗎。 呢個問題咧，可能牽涉到真係每一個地方嗰個發展嗰、那個程度啦，亦都好難一下子去有咩一個快速嘅答案俾到你。我感覺到就係、是，因為你話南半球或者唔好話淨係南半球咧，即係比較冇咁發達嘅地方咧，佢供電係絕對係有問題啦。正如你所講，咁又可以睇嘅嗱，有啲冇咁發達嘅地區咧。佢可能係陽光充沛嘅，我諗就嚇，咁佢可以喺呢方面咧，亦都去大力去發展一下，亦都或者某個程度上可以解決到。啊，如果唔得啦，如果唔得嘅話咧，其實就可以慢慢嚟，慢慢嚟嘅意思就係話嗱，好多歐洲啊、美國啊、美國冇歐洲好多國家都2030或者2035已經唔出呢個汽油車啊嘛， 登記啦，係啦。 咁唔出汽油車嘅話咧，咁自然然有啲汽油車。要淘汰的时候去哪里呢？一定去一些相对地没有发展的最高的地方啦。我相信在那个情况底下，一段时间内呢，这部分车呢会在那些地方会慢慢消化的。也都我就不会说太过担心那些车是动不到，因为你看看以古巴的例子来说，古巴被美國禁運的時候，他現在還揸緊啲，哇！其實那些仲正， 那些正， 那些正， 那些五六十年代的美國車，那些仲靚。咁但係呢個問題點去解決呢？我就一時間就諗唔到點樣去一個好簡單直接的方法。但我相信始終嚇，我以讀政治學嚟講咧，有一個叫 incrementalism 啊，一個我唔記得中文譯做乜嘢，總之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啦嚇， 逐步漸進啊， 咁就。可以话船到桥头啊，自然直嘅，因为商人始终系逐利噶嘛。 哇，咁睇咧，其实我觉得可能嗰个咧同呢个 smartphone 啊，即系智能电话咧，唔知会唔会有即系一个相类似嘅发展，即系话咧非洲地方佢系由一个即系网络好差，跟住有一个即系。好原始啲手機型號，跟住咧一跳咧就跳去智能手機，即係呢個情況。嗰個情況咧係例如而家其實電動車或者電池嘅發展咧，其實比我想象中真係快好多好多啊嘛。咁其實好可能係當發展到佢個充電需求啦，或者電力嘅需求啦、時間啦，可能都會係好短嘅。 那個時候呢先至推去啲而且喺發展緊嘅國家就已經試行咗好耐，跟住先推去發展中國家呢，其實佢就係一開始就已經可以用到一啲相對上可能係電力會比較冇咁損耗多啊嘅一啲嘅型號囉，再加上好似阿梁國頭先咁講呢，就係太陽能同風電，即係而家已經比傳統用煤發電個錢都差唔多，已經係低過有太陽能。我諗呢個應該係會並行咯，即係大力發展新能源，跟住令到電力嘅供應唔再太過依賴喺一啲嘅煤啊，或者即係嗰啲嘅發電。咁可能呢兩方 面。解答到你嘅問題啊，周 Sir。 唔係，我諗大致上都我哋都估到係咁嘅情況㗎啦。不過咧，我等於疫苗嗰個問題啫嘛，一定係啲落後國家咧就失敗一段時間㗎啦，呢個都預咗㗎啦。不過我估計真係要真係成，不過呢個都冇辦法㗎啦。呢個地緣政治好咩問題都好，好難叫啲有錢國家或者嗰啲做生意嘅人咧，真係帶唔係做善堂㗎嘛。我都明呢個問題嘅。 咁但係 James， 你頭先你講嗰個喺每一區整一個啊？电动车充电大厦 系冇错。 咁如果要我嘅谂法就系要一个好悭嘅地方啦，香港地。咁其实可以啊，思考法德国嗰啲，我唔知嗰啲叫乜嘢。 新型电动停车场 啊，嗰啲停车场咧，你冇得揸入去嘅。 系。 你可以搭 lift 咁样架车一起一去到停咗喺度咧，嗰块板咧就将你送去唔知某个地方咁样，咁啊快手好多啊， 绝对好，快手同埋悭地方啊，即系嗰啲走道悭咗好多噶，会即系佢电脑控制嗰架运输车运你架车，悭嘅地方一定悭过佢整条路俾你行啦。 咁系咯，咁嗰个程度。呢条桥你有冇 sell 过俾政府啊？ 冇，第一次喺度讲。 不过可能佢，不过我哋政府咁坚，应该都有人谂得到嘅，冇人谂唔到嘅，系嘛？ 相信都系嘅， 啲预见嚟嘅啫，预见嚟嘅。 咁啊，唔好咁讲。不过我相信嗱，其实我其实想进一步想讲呢个嗱，因为充电嘅一个问题啦。咁喺一般嘅私家车，头先我哋讲咗啦。除了如果你自己有好彩有个车位，又自己可以装到个充电桩，咁啊计搞得掂啦。搞唔掂就多层大厦啦。但系商用车嘅充电，我哋阵间先讲，因为而家咧讲讲下咧，差唔多又够钟咧，又听首歌仔先。 O K， 咁呢首歌咧，嗱，我哋讲电动车，电动车梗系一个美丽新世界噶啦。美丽新世界咧，咁我就点一只电影卡通片《阿拉丁》入边嘅一首歌，叫做《A Whole New World》，大家听下啦。 I can show you the world, shining, shimmering, splendid. Tell me, princess, now when did you last let your heart decide? I can open your eyes, take you wonder by wonder, over, sideways, and under, on a magic carpet ride.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 A whole new world, a dazzling place I never knew. But when I'm way up here, it's crystal clear that now.I'm like a shooting star. I've come so far. I can't go back to where I used to be. Every turn a surprise. Every moment red letter. I'll chase them everywhere. There's time to spare. Let me share this whole new world with you. A whole new world. Where we're 歐同鄉社團的原因，重申特區政府有規有矩和有客觀標準。24名民主派人士在去年6月4日晚上涉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其中4人黃之鋒、岑奧輝、袁家衛和梁海晴承認控罪，法官押後至到下個月6日判刑，表明社會服務令並非適當懲處，被告都需要還押。早前表示考慮承認控罪的朱海迪仍在考慮答辯意向，獲准押後至到6月11日和其余被告的案件一并审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31点，跌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4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3，瑞士法郎0.913，加元1.231，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0.21美元，卖出1,770.7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苗气泡就可以开始做了。植物环境卫生署署长杨碧君。 香港如果永远停留在只能够四人一台吃饭到十点，不是一般市民愿意见到的，业界更加是不想见到。我们都希望是借助疫苗这个这么有效的工具，帮香港建立起一个安全屏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和老师好有用、哦。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津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和资讯平台，仲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日，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工作令生活更充实，健康才是生命的财富。希望藉着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可以唤醒你两者都可以拿到个平衡。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 他也在找，我也在找， 希望你找到的是工作加健康，生命更有意义。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选民登记剧场。 曾经有一个至真的机会摆在我眼前，但我没去珍惜，到没了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如果个天可以给个机会我翻转头的话，我会跟个女仔说我登记。如果是都要在这张表加上一个期限，我会说是5月2日。 98岁又通常在香港居住的永久性居民，记得登记做选民。 5月2日前，选民登记莫迟疑。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细个嗰阵，偶尔会碰到一啲满面都有啲粒粒，行路拐拐下，当中有啲甚至系失明嘅人。当时虽然唔知道佢哋患咗天花病，但系亦都可以感受到佢哋被疾病煎熬嘅痛苦。 原来早在明朝，天花病毒已经肆虐中国。在全世界，单在二十世纪，因为天花而死亡的人数竟然达到三亿咁多。今日我哋能够完全摆脱咗天花嘅威胁，系因为喺1796年，英国医学家詹纳利用牛嘅病毒做成牛痘疫苗，防止天花病。呢一个系人类首次成功应用疫苗技术。大约100年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喺1885年发现喺兔仔脊髓抽出嘅狂犬病病毒，经过干燥处理之后就失去传染性能，成为所谓嘅灭活病毒。并且可以用来制成疫苗，防止狂犬病发。巴斯德因而打开了灭活疫苗的大门，成就了流感、小儿麻痹、甲型肝炎等疫苗的成功研发。第三个里程碑在1937年出现，南非科学家泰勒将黄热病病毒反复传入老鼠和鸡的胚胎之后，发现基因改变了病毒，不单止不会令人发病，更加可以有发免疫作用。泰勒这种减活疫苗技术成功地被应用到开发麻疹、腮腺炎、风疹和轮状病毒等的疫苗。第四个突破是1980年的基因重组技术，将不同物种的基因连接在一起做成疫苗，应用于医治乙型肝炎和流感等传染病。随着 mRNA 或者信使核糖核酸技术在新冠病毒的应用，我们已经进入第五代疫苗年代。200多年来，科学家竭尽所能，睿智关怀，以疫苗科技救活了无数苍生。诚然，尊重科学亦都是尊重宝贵的生命。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暇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暇， 色无暇知识。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回来广东广西的第二节，4月30号星期五晚，我们今晚再讲多两句电动车。我们刚才在咪后都有一个比较热烈的讨论，因为上一节我们讲的充电的问题。根据那款那个文件叫什么名字， James 我经常都不记得了。 电动车普及法路线图。 咁入面其中提到一个关于一些商用电动车一个充电的途径咁样。 咁 我觉得真的石破天惊的，我看完之后就觉得。咁其实我哋上一次呢都有提过嘅，就係佢话啲商用车辆用一个叫做充电工嘅东西。嚟充电，咁其实大台上个礼拜有套介绍呢个电动车都有提过嘅，我因为睇完大台嗰个节目，我先做今次呢个节目嘅啫，主要俾刺激到。咁佢入边提到咧，一个小巴，就用个充电工，充电工咧即系个小巴顶咧加一个好似接埋嘅衣架， 系啦， 咁样嘅东西， 上高降落嚟， 咁啊去到一个特定嘅地点。咁啊，装一个比较大型嘅充电工，咁啊，小巴顶嗰个电工咧就可以，应该可以伸缩嘅。 系， 咁啊伸缩咁样上去，跟住嘟咁啊充电啦。 个小巴顶系固定嘅，但系咧就嗰个充电工咧就会喺上边 降落嚟咁样 压落嗰个车顶嗰度啦。 咁样，咁其实呢个技术系啱嘅。嗰套大台嗰个节目入边，其实一啲技术一啲都唔新， 系， 其实都相当时间噶啦。 超过十年啦， 咁只不过咧一路又解决唔到个问题嘅，有呢、這个嗱，我系外行人啦，我只不过我第一次我睇见咧，我觉得哇咁都得啊，个问题喺边度咧？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大家有睇过嗰个节目咧，就知道嗰个充电工咧系唔细嘅， 系。 如果香港一般嘅小巴站啊，专线小巴站要装嗰个充电工咧，我都拗晒头梗， 系有难度嘅。 咁只系可以，而家我知道佢就喺裕民坊嗰个市区重建局 喺一個新重新發展個地方，咁計得啦，大佬一個 greenfield site 叫做 由零開始， 由零開始可以搞得掂。但如果一般嘅道路上咧，就我覺得就真係唔係好 practical 咯。 佢嗱咁講啦，呢個或者簡單介紹下點解佢用嗰個充電工個概念啊？咁啊，其實有某程度都係無可厚非嘅。目前嚟講，點解咧？因為咧嗱，電動私家車大家頭先我哋講過啦，平均一日50公里啦。咁你如果住新界，咪100公里、100零公里啦。咁但係如果係揾直車啊，商用車嘅話咧，就而家呢個小巴為例咧，公共小巴其實平均一日咧就300至400公里嘅，即係兩間司機咁，平均都咁上下。咁加再加埋個小巴，佢即係運得人嘅話咧，自不然個冷氣好勁嘅要。 係啊， 香港個亞熱帶天氣，咁變咗咧，目前如果一個電動小巴，佢哪怕佢裝好多電池都好，咁好多都好，係有個譜嘅，唔能夠成架車裝曬電池，咁個車又太重啊，又成啦，亦太貴啦。咁所以咧，喺一適當地盡量裝好多電池之下咧，其實充滿電都行唔到呢個距離嘅，即係一般200零公里已經頂曬磅啦。咁好啦，咁咧，但係問題一般普通而家我哋用啲磷酸鐵鋰嘅電池咧，最快嘅充電速度咧都講緊約摸係一個鐘頭先充得滿嘅，咁你嗰日行咗200零公里，跟住停一個鐘頭先再充得滿，咁咪其他或者大家都記得幾年前比亞迪嗰個的士咪就咁咯。咁於是乎交更嘅時候，要嗰陣時仲差少少啦，嗰陣時要充個幾鐘添啦。咁於是乎咪唔成功啦，香港即係司機業界唔接受咯，你冇理由停中間揾食時間停咗個幾鐘啊嘛。好啦，情況同小巴一樣。咁你中間停個幾鐘唔得嘅話咧，於是乎咧就有啲專家咧就諗到個用充電工方式。咁啊點咧？個車咧佢用咗另外一種電池，例如叫有一種叫碳酸鋰嘅電池。咁嘅碳酸鋰電池一個特性係咩咧？就容許好快充電嘅，10分鐘由20%，即係你個電池唔會用到空噶嘛，用到20%，咁你就充電一充咧，10分鐘咧就充到80%噶啦，已經好短時間。好啦。咁咧，但系問題佢亦都有缺點嘅。缺點就係佢充到80%之後咧，個電池咧唔行得好遠嘅啫，約莫都係行3-4個鐘咁樣，即係約莫都係80-100公里，70-80公里到啦。咁就要再充一次噶。咁好啦，咁如果咁用呢種電池嘅話咧，如果唔係用充電工，係用普通嘅插槍式嘅話咧。第一個插槍我要個槍好大，甚至無雙槍，因為佢充電嗰個效率係好強嘅，個電流好大先充得咁快噶嘛。咁咧，然之後一日充4-5次，你3-4個鐘頭充一次，咪充4-5次咯。咁你要個司機每3-4個鐘頭落嚟停埋車，跟住又插槍，啊幾分鐘之後又要再掹槍咁咧，於是者咧係唔方便嘅。於是乎，有啲專家就覺得喂，咁不如用個充電工。總之架車行咗3-4個鐘頭冇乜電啦，一行埋去個車頂嗰度壓個充電缸落嚟，司機都唔使落車，就咁等佢自己充幾分鐘，跟住又可以再行翻。咁咧喺應用嚟講咧係有佢嘅優點嘅，唯一嘅問題就係你裝個充電缸嗰個位置咧就要好大啦。 咦，周 Sir， 你又想有啲意見喎係咪？ 嗱，我啊專門問埋啲離地嘢嘅。 嗱， 因為咧，我之前都睇過一啲報告咧，就係、是、話，如果咧真係想喺呢個好似歐洲嗰邊都有人提出，即係如果真係想成個即係電動車咧更加有即係效用最大化咧，最好嘅方法咧，其實就係共享啊，同共享經濟嘅概念相似嘅。咁佢講過幾個唔同嘅 idea 嘅，有啲就共享電池，即係可能。我唔知點具體運用啦嚇，呢樣嘢可能大家即係補充一下啦，我都唔知佢具體點運作到。咁但係另外咧，譬如台灣都溫緊嘅，就譬如類似共享單車，不過佢係共享電單車。咁就每個位咧，其實就停一停，然後就第二架車就上。咁於是乎咧，咁咪可以唔充分利用到咧嗰個車可以又同一時間差電，又可以即係好似等於以前古代啲人咧驿站換馬嗰種情況。咁呢個咧。咁有啲人就提出其中一個難點咧，就應該係嗰個充電嗰個規格嗰個問題。咁應該呢個我理解係好容易解決到嘅，我唔肯定呢個係咪。但係呢一種所謂共享經濟同埋電動車中間，頭先我哋出面都傾過下啦。其中有啲原因就梗係大家其實買架車翻嚟唔係純粹為咗代步，唔係為咗即係 叫做真係為咗環保理由嘅，好大程度都係自己都有啲嘢想擺喺度啊，或者自己都威威咁樣。但係幾位你哋覺得呢一類嘅所謂嚇，我覺得離地啲嘅諗法係咪唔容易 work 到嘅咧？ 我都覺得的而且確就要啲時間去令到個習慣改變。因為如果共享單車嗰啲咧，係因為當然啦，某啲地方例如你歐洲嘅荷蘭、其他或者丹麥咁嗰啲，佢哋基本上有曬啲設施係俾你可以隨意咁樣去擺放，跟住就即刻去享用嗰個車。但係如果係一個共享嘅車，我先唔計話大家想擁有一架車呢一個咁樣嘅目望啦。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係我諗佢嗰個嘅措施同埋個城市要去做到呢一樣嘢咧，同可能做充電站嗰個情況咧，我覺得都一樣有咁樣嘅困難啦。同埋個習慣的而且確係好大好大嘅一個改變嘅唔同嚟，我覺得可能會有啲困難，純粹係人嘅習慣就未必係 technical 嘅嘢咁樣。 你話共享一個私家車咧，其實有難度嘅。頭先另外主持都講咗，因為香港好多人擁有私家車都係某程度一個身份象徵嚟噶嘛，尤其是即係買啲靚啲嘅車。咁但係咧，你如果去到商用車咧，其實有啲可能性嘅。即係嗱，簡單講，譬如而家你我坐緊嘅的士，佢都係分咗兩間噶。早更晚更，其實都已經共享緊噶啦，不過兩個司機揸架車咁解啫嘛。 咁但係你的士就因為運作咗好耐啦，大家即係兩個司機之間嗰個協調啊、默契啊，相對地容易啫。但如果你共享一啲商用車，譬如貨車咁樣，咁我有貨要運噶喎，又加上塞車喎，咁如果我有陣時趕住或者又塞一塞，咁下一個交俾佢嗰陣時候，咪會產生啲糾紛咯。 個模式或者可以唔同嘅，嗱，譬如有佢都好似可以好似的士咁樣噶。譬如有一啲貨，譬如有個日更個司機，佢做日更嘅，咁然之後咧架車咧就去到譬如四點五點，佢就停咗啦交更。咁夜更嗰個司機咧做夜更嘅嘢，咁都係咁考慮喎。咁對個車嚟講就用咗兩倍嘅時間，咁對車輛就少咗多嘅喎。其實 首先即係話，如果佢係以一個中央公司營運嘅，咁呢件事當然就冇問題啦。係咪？即係話等於個的士嘅擁有人可能係我嘅，但係揸嘅係可能係 James 同阿 Goffy 咁嘅，即係梁敬國咁樣嘅啫。咁就但係如果對一啲嘅可能我哋嗰啲而家喺行駛好多嘅都係一啲 van 仔咧。咁嗰啲因為佢自己擁有嘅，亦都當係自己嘅一個代步車嘅 私家車咁用 嘅。係啊，呢啲就可能會難啲，同埋周 Sir 呢個諗法咧，可能會令到其中有一啲嘅嗰啲 van 仔嘅叫換車嗰啲 apps 咧，可能即係做唔住喎。如果真係做到呢個共用嘅情況。 共用之後做唔住啊？會唔會咧？ 唔係啊，即係嗰啲 app 咧，因為佢而家係叫做好多嘅私人自己嘅 van 仔，所以佢而家就可以咁樣透過一個平台，跟住就去做好多嘅接生意咁樣喎。如果共享嘅時候就難少少啦，即係呢一個就可能個 app 就唔需要啦。 唔係，不過有個新聞都值得分享一下嘅，喺遼寧大連啊，我睇緊。就是原來他們有些類似台灣的共享電動車的，即是類似機車那類啦，那結果就被人丟下河。 哦，又 是這樣。那些機車是像是電單車那些的，是吧？ 是啊，沒錯。 機車就是電單車。 喂，其實你講開James那裡充電工那個啦，James 為人忠厚啊，不似我那麼壞啊，我看見他充電工，我覺得在香港的情況底下其實就不即係唔實際嘅，咁但係好啦，我就算到話你充電工又做得到啦，充電 OK 啦。但其中一個問題，我哋提一節講充電係一個問題。另一個困擾住電動車嘅就係電池嘅安全問題喎。 冇錯， 因為始終個電池都可以驚喎，內疚啊整一架，哇又話自動燃燒啊咁樣，你真係睇見你都心驚驚喎。呢個問題有冇一個短期內有啲解決方法咧？ 這個問題呢就如果講翻十年八年前咧，大家都好驚嘅。 其實而家已經驚少咗好多噶啦、 嗯， 因為相對過呢幾年咧個意外率都有，但係係一路一路減少嘅。因為每日嘅車廠佢抌咁多錢攞研發架車出嚟，佢想賣賣多啲，咁賣多啲佢梗要安全啦。如果唔係冇人買噶嘛，咁所以咧佢喺個安全性方面咧係進步咗好多嘅。咁、譬如佢嘅電池嘅防水啊，防撞嘅車撞車嘅時候唔會影響到電池，唔會。爆啊，唔會裂啊，或者唔會着火啊，呢啲方面咧做咗好多嘢嘅。 其實着火主要因為電池入邊嘅電池水係咪應該？ 主要係冇錯啦，個電解液啊，我叫做。咁嗰度咧就即係容易着火嘅。咁啊，但個問題咧就或者引申到一樣嘢咧，就係嗱，而家我哋用緊嘅電池咧，絕大部分都係有真係有電解液嘅。 嗯哼。 嚇、啊，即係拆出嚟會撞裂咗，會漏電池水，咁咧係會易燃嘅。又容易啊！即係一撞擊嘅話，一擠壓或者又令到變形嘅話咧，就會裂開，咁就會短路啊、短路啊，一短路嘅話就會著火。好啦，咁而家呢啲我哋叫液態嘅電池， 嗯哼， 即係裏邊有電池水嘅。咁但係咧，而家啲過呢幾年咧，或者而家咧物羅緊鼓咧，啊，全世界包括國內啊，包括美加啊，包括歐洲啊、日本啊、 韓國啦、 啊，基本上有先進嘅國家都或者做緊電動車嘅國家都做緊一樣嘢，就是、研發緊咧就叫固態電池。 嗯。 顧名思義，固態電池其實真係裏面就冇電解液啦。 嗯哼。 好話冇聽，真係撞咗車嘅話咧，係冇唔會有漏出嚟嘅。 嗯。 咁固態電池咧，佢除咗嗱，當然而家裏面嗰啲物料係乜嘢，我哋都唔係好知道，因為大家都係研發當中，個個都保守秘密啦，梗係我唔會話俾你聽，我入邊有咩啦。都當然知道都有鋰啊，成嗰啲嘢啦嚇，嗰啲貴金屬。但係佢而家佢哋講出嚟嗰啲好處咧，就好吸引嘅。 嗯、 即係如果固態電池成功推出，嗱佢哋都估計係兩三年內就會推出嘅喎。 係好快喎、 啊，好快㗎，好快㗎，依家接近成功㗎啦已經。咁啊，有咩好處咧？ 咁會唔會而家做緊電池嗰啲工廠做得好勁嗰啲俾人淘汰咁搞法？ 啊，轉型啦要，要轉型啦，或者佢其中 一個， 佢 其中 過嚟噶嘛，冇錯啦，冇錯啦。咁有咩好處咧？能量密度更加高，即係用少啲嘅體積又裝多啲電。第二咧，平成半啊，將會比而家電池。第三咧，就當然有。安全啦，頭先講咗固態啦，然之後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嗰個可以容許十分鐘由兩成啊充到八成，係好快充嘅。 十分鐘就兩成充，就會好似頭先你講話嗰啲， 即係等於碳酸鋰電池咁嘅性質啦。 咁就係佢要短期又要再充嘅咯，咁即係係咪咧？ 啊，唔係啊，咁佢可以好大啊嘛，佢能量密度密啊嘛， 嗯， 咁咪變咗可以裝好多電嘅電能喺裏邊啊嘛， okay. 即係譬如而家60度、70度嘅電腦隨時裝到啦嘛。即是三四百公里的电，然之后十分钟里面就充到八成，咁就好正啦。如果真系推出嘅话、 哦，原来如此。咁但系、哦，咦？睇下个钟，想讲多两句，点知原来我又要睇要播第二只歌添。嗱，呢个问题关于电池嘅安全问题，我哋第三节再带一带再讲一讲先。 好。 咁而家咧，我又要播第二首歌俾大家听下。呢首歌我都未听过嘅，就叫 City Pop， 就阿嘎。AGA 唱的，大家欣賞一下 吧。 OK。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星期四有六宗接种新冠疫苗后送院个案，其中三人已经出院，三人留院观察。他们分别接种了第一或第二剂的伏必泰或者科兴。不适的症状分别血压上升、头晕、心悸、心搏过速，以致出疹、痕痒、面部和颈部肿胀等。疫苗接种计划开展以来，政府已经为市民接种141万3600剂疫苗，当中大约9163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大约497400名市民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再多两名教师被取消教师注册，一人涉及专业失德。消息指涉及龙翔官立中学的教师，另一人因为参与违法行为被定罪。教协表示一直有协助那名被取消教师资格、教师注册的官校教师个案，教师不同意教育局对他的指控。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今个月取消了两名教师的注册，其中一宗涉及违反教师专业操守的个案。一名官立中学教师在通识科教学上持续采用大量单一角度和偏颇立场的材料，灌输不当价值观，侧重贬损国家，挑起学生对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反感，以及打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另一宗个案涉及教师因为参与社会动乱有关的违法行为而被定罪，继而被取消教师注册。警方国家安全处人员今日拘捕一男一女，指两人分别涉及煽动分裂国家和冒牌经营枪械等的罪行。警方表示，今日在长沙湾区拘捕一名28岁男子，指他涉嫌煽动分裂国家、冒牌经营枪械和藏有攻击性武器。另外，在将军澳拘捕一名22岁女子，涉嫌冒牌经营枪械。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暂时未有进一步资料提供。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重申，港澳是否恢复正常通关需要视乎香港疫情而定，最起码要香港新冠病例持续清零14日先具基础条件。何一诚出席一个活动之后回应港澳旅游气泡时表示，现时仍然是讨论阶段。他日前出席海南博鳌亚洲论坛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交谈触及过相关的问题。另外，明日起一连几日的劳动节假期，澳门预计由内地入境的旅客会增多，各部门已经增加人手应对。卫生部门会在各口岸加派人手检查出入境旅客的健康码和核酸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11点，跌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82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09.32，瑞士法郎0.913，加元1.231，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2，欧元对美元1.203，澳元对美元0.77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67.06美元，卖出价是1,767.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选民登记贴士提提你。 我块面整个容的，连登记做选民的个地址都是假的。 你呃我不紧要，但是千祈不要呃选举事务处，就算没有在选举中投票，一经定罪最高可以判罚款50万元及监禁7年，好大件事的。 开心日报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杜文蔚、陈淑兰、林超荣、黄桂林、彪爷、刘莲，实用资讯陪住你。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没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任何的放宽都涉及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是要一个安全的放宽，疫苗气泡我们就觉得都是基础来。 政府日前宣布启动疫苗气泡，食肆要延长营业时间，员工甚至食客都可能要打针，有业界反映做法复杂，局方会怎么回应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你。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跟倪匡同时代的朋友睇呢本《倪匡散文集》第8章的《陈梦》，可以找到在那个年代看过的电影，而今一起在这本书里面怀旧。当然年轻的一代就可以作为老电影这样去参考，在那个年代的西片、国语片、粤语片、日本片、港产片等等等，都有倪匡选择性的回顾。读这一批散文啊，真是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啊。 这一辑与其话是看倪匡的写影评水准，不如话看他在这里怀旧忆往。那个年代看电影是重要的娱乐，亦都是重要的外国知识、文化接触和国际视野的学习。 这个是倪匡的观影随笔，老老实实地写，一啲都冇今日本地的影评人那种一大套理论在这里讲。而最后一章名为《妖火》，读到这里真的很佩服这本书的编者为每一辑锁定的特辑的命名。讲到是妖火，开头都不明白的，在细月里面的文章开始有些明白了。妖火难以定义的，读下去看的文章先能够体会妖火究竟妖在在哪里呢？ 妖火的第一篇散文写海律老人画展，你攻学的是什么人呢？是各种各样的富商，愤怒的青年眼中觉得这个是亵渎了艺术，他说如果没有达官贵人的支持，艺术家只好饿死。下面的散文题目好像说讽刺、急性、灵气、排挤、剽窃、气派、气量、意识、折腰、主观，这些都是妖火内的短文，每篇都可以引你去认识何谓妖火。 这一辑就不讲我的理解了，就由妖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好了。这部倪匡散文集主角当然是倪匡，但是编者王曾其实都功不可没，作为读者之一亦得向王曾致意，编得好，多谢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倪匡散文集》，作者倪匡，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晚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咁我哋呢一节咧就想讲一讲关于电动车嗰个喺商用车方面嘅发展个问题，因为而家嗱，我哋一路都讲咧，主要都系集中喺私家车方面啦。咁私家车方面，大家都见好普遍啦，吓、啊，无论你美国又好，日本又好，韩国又好，或者诶、我哋祖国嘅电动车都喺街度行嚟行去咁样啦。咁但系你私家车开始普及嘅话，下一步其实，如果大家明白的话，在道路上污染的最重要的源头呢其实是商用车辆。但是商用车辆的电动化的情况怎样 ,James?、 商用车电动化呢包括我们业界也好或者是政府这个路线图都好都讲了个实际情况出来是困难重重的。为什么困难重重呢首先呢如果是个私家车的话呢我做一架哪怕是美国车好德国车好韩国日本好我做了个车出来呢基本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城市国家都可以用的。买了车回家插插数基本就已经充电那自己车可以用左太右太问题而已。那就可以很容易地大量生产。那但如果商用车的话呢就好視乎嗰個地區嘅使用情況啦。嗱，譬如美國佢出佢用嘅大貨車，佢到我隨便舉個例，佢到44吨，咦嚟到香港38吨嘅啫喎。去到歐洲有唔同嘅國家都唔同噸數喎，咁變咗咧佢就唔容易整一個標準化嘅一個大貨車，就全世界都適合咁。呢個第一點第一個使用情況。第二個情況咧就係、是。講緊大貨車或者大巴士咧，佢哋個重量係比私家車大好多嘅。譬如你喺香港見到雙層巴士，講緊22-23吨，係十架私家車咁嘅重量。咁佢又載咁多人，又再跑咁多路途，一日閒閒地成300公里一個雙層巴士。咁佢使用嗰個情況咧，比個私家車係嚴苛好多嘅。咁咁嚴苛之下，冷氣又要咁強勁，用好多電。咁你諗個車咪要裝好多電耐啊？如果不是的话就每行80公里充一充电的了真的。 下层我来装晒电其实等于单层不是双层。 好错。那变成呢那你装那么多电的时候一来重又装少了很多人二来呢车也贵到不得了你装那么多电池在车上因为电池是最贵的嘛在车的零件里面。那所以呢是很多技术上的限制的。啊、所以也是啲車廠梗係取而不取難啦，私家車易做，咁咪做私家車先咯。商用車 咁所以就其實我哋上一次嗰個節目亦都提到喺尾聲嘅時候就提到輕燃料， 係 咁即係可能喺商用車，尤其是巴士咧，輕燃料反為係一個方向嚟嘅喎。 絕對係，絕對係。而家好多國家都發展緊輕燃料啦，又係日本啊、德國為首啦，可以咁講。韓國都有 做緊啦。但我睇一啲資料，佢哋主要都仲係針對緊私家車。我唔係好留意到佢喺輕燃料方面發展商用車或者巴士。 少，但係都係頭先講嘅原因，私家車容易搞啊嘛。 嗯、 一搞出嚟一撳掣一啤，話10,000架20,000架，但係你整架貨車出嚟，要個世界接受你嘅手都要一段時間，咁你個數量咪自不然少咯。投入亦都相對大。 喺內地就係、是。佢興可能係重型貨車，即係維柴其中一間公司，即係基本上佢全部做重型貨車，因為的而且確興去集中喺大型嘅商用車，好似頭先梁建國咁講咧，係最有效率嘅，係啊，同埋就令到佢有個誘因去轉咧，係會好好多嘅。因為我頭先都有諗嘅，即係除咗佢話嗰個定制化令到唔係全球可以用得咧，同埋。商用車我自己用緊，跟住用得越長越好。 嗯， 又要我轉嘅話咧，其實對佢嚟講係揾食工具嚟噶嘛。 冇錯， 要轉換揾食工具嗰個誘因咧，都真係要好大好大先至會。 絕對係 會做咯。 絕對係，絕對係。即係你當年一架我用緊架柴油嘅貨車或者巴士，轉咗一架哪怕輕也好或者電也好，那個車已經貴過，那個車又貴又要跟住又要停車又要充電又要各樣嘅話， 冇點解。 係啊，因為佢仲要係每日揸，跟住揸好長。 係啊， 係私家車個可能係三四倍。 係冇錯 嘅一個用量。咁跟住，所以佢每一個鐘頭用咗我嘅時間，跟住去唔同特定地點先至可以充到車。呢啲咧都係全部對佢嚟講咧係用緊錢嘅，反而對私家車嚟講，我就可能有啲 holiday driver， 冇錯， 其實就冇乜所謂啊，我充一次或者就夠我用啦。 或者我米數唔高嘅，一日行二三十公里嘅，咁行落香港島嘅，咁呢啲冇問題，咁一禮拜先充一次啫嘛。 誘因啊真係少好多，再加上如果佢真係唔夠，如果佢真係要好多電，嗰價錢可能冇私家車咁平咯， 係 咯， 冇錯， 即係個平嘅情況。 咁即係商用車其實都仲有一段大好長嘅路要走喎。 哦，佢嗰個路線圖都講啦，即係起碼四五年後先可以制定得到將來嘅方向，都唔敢講 方向 啫，都唔敢講話幾時先至即係全面採用電動車。反正想全面都冇啊！而家你供應得根本好少，世界上 真係商用嘅電動車真係相對真係少。 係啦。 喂，咁嗱，我哋講到呢度咧，其實講開電動車咧，無可避免會講到自動駕駛啊。 嗯。 咁自動駕駛咧，頭先我都討論過啦，碰到嘅問題係道德嘅問題啦，責任嘅問題啦咁樣。好似又好過癮咁，有自動駕駛，我都話嗱，我頭先同你講，如果我諗做酒吧嘅人係最中意有自動駕駛，咁但是咧啲人就冇藉口話我要揸車唔飲酒噶咯喎。 冇錯。 咁點搞咧？喺咁而家自動駕駛而家發展到點樣？ 我話咗從一個技術嘅角度，一同安全啦。你知高級駕駛會我著重要講安全啦，係嘛？從安全嘅角度睇啦，其實佢有佢嘅優勢嘅。尤其是即係我自己亦都揸過美國嗰牌子嘅自動駕駛嗰個模式啦，都試過一段路。咁咧，佢有佢好處係咩咧？就係話佢行到高速公路嘅時候，嗱，譬如屯門公路或者三號幹線咁啦，你拍咗個自動駕駛個掣咧，佢咧就個車咧就要同你佢感應過曬個當時嘅環境係可以用自動駕駛先嘅，佢唔係話你開你開嘅，佢感應到裏面嘅有白線啊、有駁啊、路駁啊、圓軸咁，佢先可以 sense 到架車，咁佢就開始俾你用啦。咁你用嘅時候咧，喺而家呢個 moment 咧，佢你仲要搭隻手來嘅司機，要捉住個肽嘅。你唔可以離開曬嘅。當然去到第四或者第五代終極嘅時候咧，即係自動駕駛分五個階梯噶嘛。去到第四、第五嘅時候咧，就可以完全個司機都行開都得噶啦，已經。咁而家未到嗰度。咁但係咧個好處就係、尤其是你揸長途車，香港少啲，但係你喺外國由一個城市去另一個城市，閒閒地揸兩三個鐘，真係會攰嘅。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唔習慣揸長途車嗰啲人，去到真係好容易瞌眼瞓嘅。咁、佢自動駕駛佢個系統唔會瞌眼瞓噶嘛，唔會攰噶嘛。咁、佢就真係幫咗好大忙嘅喺啲高速公路嗰度。 我認為呢個係啊，即係我曾經有個經驗啦，即係去夏威夷。咁跟住咧就係夜晚，即係可能十一點啊咁嗰啲，即係去完人哋一個婚禮，跟住就揸好長嘅車三個鐘，翻去個酒店。你知啦，喺外國裏面嗰啲燈咧，唔似香港咁光噶嘛。 靠自己啊！ 佢基本上係好黑，跟住有一盞燈，好黑有一盞燈。 靠自己車頭燈。 同埋就你隻手咧係叫做喐大約三度至五度嘅一個 adjustment 就可以搞得掂。哇！真係好難 落咗薄啦，已經 真係好難定。即係喺 autopilot 嘅情況之下咧，呢啲就好幫到。 係啊， 香港咧就真係佢行轉旺角啦，係啦，即係紅隧咧，咁架車都唔知點喐啦，即係嗰個情況就有呢啲難度。 喂，周 Sir， 旺角你最中意去嘅喎，autopilot 啊，自動駕駛點㗎？ 嗱，一講到頭先我都即係 off mic 時候都同大家講嗰個 autopilot 嗰個問題啦，咁但係一講到呢個問題咧，就牽涉到一啲私隱啊，會唔會攞咗啲資料啊，各樣嘅問題。咁亦都令我咧今日我最想問一個，嗱，我唔知道大家會點樣睇呢個問題啊？嗱，有人就形容咧，嚟緊呢個電動車咧，就將會係一個世界大戰級嘅一個咧商業嘅一個大家喺度大戰。咁咧，中國咧就喺而家嘅電池度就有優勢嘅。美國就喺個技術上面，因為有間大廠啦。咁歐洲咧啲車原本就唔搞咁多嘢嘅，而家急起直追。日本咧就搞運能。我見到而家是四角字的，是不是這個這樣的情景呢？ 我想運能應該慢慢慢慢會淘汰 非歐的了，運能， 因為你運能的時候其實始終是一個叫做、中期的、解決方案， 沒錯，沒錯， 又冇咁多電池嘅時候，而且又啲人未咁習慣，用電池車嘅時候，咁啊用個混能，咁啊叫做啊，好似又自我感覺良好啦，我已經為環保出一分力啦嘛，已經 慳三成啦已經。 咁但係到你而家電池嗰個發展到嗰、那個儲備個能量啊，嗰、那個密度係咪叫做 能量密度？ 能量密度已經咁高嘅時候咧，咁電池車應該就係一個明日嘅方向嚟㗎啦。 嗯， 咁只不過就係話呢一個方向再發展嘅時候，頭先阿 James 提過啦，就由呢個液態電池變成固體電池，呢、這個應該一個大躍進嚟嘅啦。阿 James 曾經講唔知喺邊個文章講話得咩啊？得咩得天下話？ 得固體電池得天下。 得固體電池啊，得天下啦。咁即係話邊個首先可以掌握咗呢個技術，而推得出嚟嘅時候，咁就哇，咁啊真係發達啦。咁我所以我就話唔係四分啦。其實反為而家咧，我睇係兩分嘅啫。兩分係邊兩分呢？就正如我哋上一集嘅提過，就係個電池同埋個輕燃料。呢兩個究竟邊個跑得出？可能同一時間兩個都跑出，亦都唔出奇。 唔出奇， 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呢兩個跑出之後咧，就算相信日後輕燃料車咧，都會走向自動駕駛呢個方向。咁只不過而家就係話，究竟自動駕駛社會接唔接受咧？嗰、那個道德問題喺邊度咧？嗰、那個責任喺邊度咧？呢度真係我都唔知點樣去釐定嘅呢樣嘢，真係 都係啊！即係例如究竟遇到一啲嘅意外嘅時候，架車要去做一個操作啦。如果你司機咪即時個反應去做一個決定去做個操作，係 啦，冇錯。 如果喺嗰個時候，咁、那個電動車應該佢係跟一個 program 啊嘛，那個 program 應該點寫呢？即係佢係會叫做任何情況之下都係保護車內邊嘅人啦，定係會？任何情況之下都避免會釀成咗出邊嘅人嘅意外啊！ 係啦， 咪翻阿 Michael Sandel 嚟答你呢個問題。 係啊，呢個都基本上真係我覺得係非常之難解，同埋就如果當係有自動導航，亦都有人揸嘅時候，這個我認為係最易出問題噶嘛。即係當所有都係自動導航嘅時候咧，無論佢其實塞車嘅問題都解決咗好多嘅。因為當所有車都係以一個均速出行嘅時候咧，其實佢係冇乜塞車嘅情況噶嘛。 密好多嘅車可以擺得密好多。 係咯，咁所以就喺呢啲嘅情況之下，咁究竟又係保險上面邊一個責任咧？反而呢啲就會好多。 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問題嚟嘅，你講得啱啊！某程度一個道德問題嚟嘅，我覺得係。 咁安全駕駛會 咁我哋又梗係真係以目前，當然我哋都係與時並進嘅。咁但係喺未全電動或者全這個自動駕駛之前，我哋當然係作為呢個職業又作為一個司機，我哋梗係要盡可能做好自己嘅責任啦，揸好架車啦。 但係如果數據嚟睇咧，其實自動駕駛係比起人嘅判斷咧。是相對地安全啲， 係嘅，應該都係。 因為人的判斷始終是有一啲電光嚇，而家啲人好中意電光火石呢四個字嘅。喺電光火石之間作嗰個決定咧，電腦嗰個運算係比我哋快，同埋佢可以考慮嘅變數係多好多。 佢可以係講話冇咁人性化，但係唔會錯。人嘅反應係會人性化啲，譬如你見咗狗出嚟，你可以攞太避佢；見個人出嚟，你或者會揼，係有唔同嘅反應。電腦未必做到呢樣嘢目前，但係人係會錯噶嘛。係嘛？即係佢一踩，即係耐唔耐都有啦。本來咧踩踩一口衝埋添，咁電腦就唔會啦嘛。係咁樣啦。 即係呢一啲類型嘅人為意外咧，我相信係大大減少嘅，即係或者係整體嘅。意外宗數咧，我相信係大大減少嘅。係只不過嗰時候，如果係因為人為嘅錯失而造成有啲嘅傷亡，咁就大家知道係人係會有錯誤。 係 咁好似咁樣就理解咗件事。但係當你可以設計到架車唔會出呢啲錯誤嘅時候，你究竟點樣設計？ 冇錯， 佢喺面對意外嗰時候有關口，係反而呢啲，但係 整體的宗數是會大跌的、嗯、 或者都是現實啲講，就係如果開始的時候真的可以在高速公路應用會好啲啦。你頭先話齋即係 off record、嗯、off mic 嘅時候，你都講話喺高速公路嘅路面都簡單好多㗎，冇咁多複雜，無端端由街口走架車出嚟或者狗出嚟，唔會有啲咁情況㗎嘛。咁、嗯、你同前車保持距離啊，嗯、然之後就一你老遠就可以 sense 到前面啲交通情況啊，咁真係。就減少個司機疲勞導致的意外嘛，可以 係啊。當然，如果真係全面動電動車，跟住咧喺全面電動車嘅時候咧，就喺嗰個時候，如果真係自動導航嘅話咧， 係 因為自動導航嘅車越多，其實係越安全噶嘛，即係嗰個情況就會係咁樣咯。咁所以如果雖然佢兩個其實唔係一定要黐住嘅，即係有意思係。即係而家柴油車都可以自動導航，但係就當如果呢一個概念其實對佢而家係並行咁樣噶嘛，咁如果多咗全面換咗，跟住少咗柴油車，大家都習慣咗做呢件事就會 O K 嘅。係，不過如果係咁啊，司機咁點咧好份工又真係。突然間，我突然間咁諗添都。 咁嗰陣時就可能要走去呢、這個電動車廠幫手去裝嵌電動車咯。不過最大問題，佢好似而家美國嗰隻電動車都好似用大部分嘅機械人嚟到組裝嘅喎，人手係相對地少。 哦，就佔唔到10% 啊！成個裝嵌工程嚟講。人佔唔到，都唔係淨係嗰個牌子嘅。其實做私家車都基本上好似 咁，好多都已經係用所有機械臂啊， 係啦係啦， 同埋叉電站，即係你而家就叫做油站，都仲有啲程序搞啊。即係第時係開咗個插個掣落咩都，即係乜嘢，即係嗰個簡單情況係更加大。 佢用乜嘢設計咗機械臂同你插個掣？ 係啊，都真係，所以係更加完全唔需要有人喺度添。 冇錯。 咁可能都配合翻嘅，因為而家我哋整體世界人口除咗一啲相對發展冇咁快嘅國家咧，都係跌緊噶嘛。 係， 咁跌緊嘅話，咪配合翻呢個自動駕駛啊，或者其他地方啊。咁無論係其他工業行業都好，都可以嚇，唔使成日就話揾唔到人啊，人手不足啊呢個咁嘅問題啦。 冇錯， 講講下咧，真係唔好意思啦，又夠鐘啦，因為所以話啲時間真係太短。咁就喺结束之前咧，就睇提大家啦。星期日嘅广东广西老店咧，个题目咧叫做初心啊。咁就有文杰话马鼎盛同埋小弟林敬国嘅。咁最后咧送上一首歌，哇！近期好 hit 嘅呢对队伍啦 ，Mirror 嘅 Warrior。咁喺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拜拜。 鬼迹快过闪电，浩浩荡荡。 是转机，遇寂寞决定磨难有惊喜，唯愿你